南朝鲜人民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将军关于统一祖国的不朽业绩。南朝鲜的新闻工作者金日茂、自由投稿者黄满玉等各阶层人民说，金正日国防委员长为实现金日成主席所提出的统一方案而不分昼夜努力奋斗，在那过程中促成了6·15共同宣言及其实践纲领14宣言。6·15时代是以由我们民族自己来为基本理念的自主统一时代。南朝鲜各界表示，由于金正日将军的领导民族统一大讨论会、南北工人统一大会、南北农民统一大会和民族统一大庆典等统一活动得以圆满进行，南北合作与交流活动也得以积极展开。他认为民族大团结是统一的天下之大本，并以宽宏大量包容那些过去不光彩或思想和政见不同的人，还引导他们走上统一爱国的道路。